下来呢，我们特别今天有这个父亲节的特别的节目啊，特别的节目。本来我们有一个最佳节目主持人就是江弟兄哈、啊，那今天要让他好好过一个父亲节，所以由张姐代班哈。对，我们要介绍我们下面的父亲节的节目啊。我们第一个是要请学龄前的儿童，他们要唱的歌是《亲爱的要记得》，亲爱的要记得，请出场。可爱的小朋友，欢迎。在前面很好，大家都看得到你。好，我们知道那个诗篇103篇的13节说，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句话， 记得爸爸教的 谢，谢谢我们教会当中两位最年轻的家庭。好，还有吗？没有了。好，这是第一个，亲爱的要记得，我们看了说要记得爸爸妈妈的话，我们也要记得天父的话啊，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一生的引导。好，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节目是请 Warren 和 Debra， 他们有一起，欢迎欢迎。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不连续他们，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感谢神，他不忘记我们。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应许，更是一个祝福。今天是父亲节，是他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是从他那里生养出来的，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们活在他的里面，他也要活在我们的里面，让这个生命可以延续。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生命，能够溶解你荣耀。哦，主，求你坚固我心，吸引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 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他的荣耀。感谢主。 谢谢最佳拍档 Deborah 跟 Warren， 谢谢。我们的生命中真是需要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下面我们请 Deborah Adela 率领这个听说是老中青三代一起来唱，一起来歌颂，这是天赋世界。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说过，我们若不如孩子一般，却不能进入天国。耶稣又说，谁若谦卑如孩子，这个人在天国是最大的。无论我们在人生的任何阶段说任何的方言，这一天父亲节就让我们如孩子一般，向我们的天上阿爸父献上这一首诗歌。这是天赋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世界，我们这 用不同的语言来赞美我们的天父，把所有的荣耀归给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天父，他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下面我们有舞蹈来赞美我们的主，由 Annie 来表演，他的乐曲配合的是 Jesus Take the Wheel， 哈，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来掌权吧，我把一切都交给我们的神。 She made it to the shoulder and the car came to a stop. She cried when she saw that baby in the backseat sleeping like a rock.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she bowed her head to pray. She said, I'm sorry for the way I've been living my life. I know I've got to change. So from now on tonight. 下面是请姐妹们来献诗，她们所要献唱的诗是《爱我的天父活出爱》。谢谢谢谢。 有位爱我的天父，他 他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深知他顾念着我，我知他顾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顾念着我，我知你顾念着我。 记忆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 几位天外提杯，一饮万杯帮散我，无意的天堂给我的泪，我再也已经关心我，我再已经关心我。虽然有危险艰难，嘛有悲伤甲失落，只有你是我的依靠，我知影你拢会看顾，我知你拢会。享受你听无比，我爱你，我的弟妹，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我靠你心，享受你听无比，我。 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都学习你的样式，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基督的爱，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谢谢， 非常的感谢他们非常精湛的表演啊。爱，因为有我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就能活出爱。我实在要夸奖他们，真的唱得很好，表演得很好。弟兄们心里得安慰了吧？我们这次姐妹们也表现甚好，是不是？你们不要再说母亲节，我们尊重姐妹们，但是你们没有很好的父亲节。今天节目真的是很好。下面呢有一段祈祷文，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哈，麦克阿瑟将军为子祈祷文。我们请三对父子父女哈，他们要上台来朗诵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为子的祈祷文，请。 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够刚强，到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到能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 Build me a son, O Lord, who will be strong enoughTo know when he is weak, and brave enough to face himself when he is afraid. One who will be proud and unbending in honest defeat, and humble and gentle in victory. 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 Build me a son whose wishes will not take the place of deeds, a son who will know thee, and that to know himself i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knowledge. 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习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 Lead him, I pray, who's not in the path of ease and comfort, but under the stress and spur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 Here, let him learn to stand up in the storm. Here, let him learn compassion for those that fail. 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 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理想。 Build me a son whose heart will be clear, whose goal will be high, a son who will master himself before he seeks to master other men, one who will reach into the future yet never forget the past. 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认真严肃，却不至过分苛求自己。 And after all those things are his, add, I pray, enough of a sense of humor, so that he may always be serious, yet never take himself too seriously. 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明，真勇气中的温柔。 Give him humility so that he may always remember the simplicity of true greatness, the open mind of true wisdom, and the meekness of true strength. 如此 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 Then I, his father, will dare to whisper, I have not lived in vain. Thanks, Dad. I love you. Thank you, Father. I love you. Thank you, Father. I love you. 父亲节， 父亲 节 快 乐！ 哈利 路亚！ 感谢主，非常的感人，因为这个里面有父亲的期盼，也有传承。我们把上帝的爱传到每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从父而来的爱与教导。接着我们把。